人权要争取，公义要寻求，人类到底要追求乜嘢？我哋成日谈论法治精神、民主社会，但系当中嘅理念，你了解有几多？ 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 欢迎各位收听《哲学对谈》嘅节目。我上两个礼拜咧就好高兴咧，请到关信基教授同我讨论一个好重要问题，就系民主嘅问题。关信基教授系中文大学政治及行政学系嘅荣休讲座教授，亦都系咧系香港公民党嘅创党主席。信基兄，嗱，我哋今集咧系最后一集咧，同你咧讨论民主。咁我上兩集裏面咧都好多激烈嘅討論啦，對於民主嘅一個係定義啦、民主嘅制度啦，同民主嘅一啲歷史嘅一個發展裏面咧都討論過啦。但我知道咧，你係中文大學嘅係政治及行政學系教咗成咁多年書，同埋加埋咧係直接參與咧政黨政治嚇，作為公民黨嘅創黨主席。咁即係話喺理論方面、喺實踐方面嘅對推行民主運動咧係一定嘅好深嘅嘅認識同埋咧係經驗。咁所以咧，我最後一集裏邊咧翻過嚟討論一下，想問一下你喺成個過程裏邊咧，佢點理解喺實踐方面，唔係淨係嗰個係書生或者係象牙塔裏邊講討論係民主，但係實際上你覺得民主喺呢成個嘅民主香港民主運動裏邊講啊，你個體會同埋理解啦嚇。同時我知道咧，全世界好多民主政制好多唔同啦，有美國式嘅，有英國嘅，亦都有係印度嘅等唔同嘅時候，香港嘅呢個我哋發展有咩係依個獨特性喺邊度？點樣發展啊？呢個種種問題咧，希望喺今集裏邊咧係同你請教嚇。好，咁你覺得喺呢方面講就話依個嘅即係香港民主政制裏邊，你覺得係情況點樣？我哋發展條件點樣咧？ 民主的那個發展的條件呢，在這個是政治學的學理裏面呢，主要是有兩個看法的。一個看法呢，就講話它應該有些先決的條件。而這些先決條件呢，主要是講政治、經濟、文化等等這些這樣的那個條件的。譬如話，即係你一個是十分之窮的地方的話呢，咁你是很難呢開展一個民主的政治。另外一個呢的理解呢，就啱啱係同剛才講法呢係相反。即係民主主要係一種學習嘅過程，就唔係話你係建立咗啲組織或者制度呢咁就係民主㗎啦。咁如果係一個學習嘅過程嘅話呢，咁當然呢就冇所謂先決嘅條件。如果是用不貼切的比喻來說的話，就是說我們是要學游水的話，之前有什麼先決條件？有些人可能說你要身體好才行，你不要有病，諸如此類，可能是這樣。但是有些人就說不是的，你最重要是跳下去啦，咁你又話你就識噶啦，咁即係講民主嘅嗰個無需先決條件咧，最主要就係話呢塊政治嘅好重要嘅嘢咧，即係好重要一個嘅現象咧，就係話大家持有不同嘅睇法，不同嗰個利益，係嘛？咁你點樣咧係能夠咧又能夠係維護到自己利益？但是不至於同人哋咧死過咧咁，哇！咁喺過去嘅好多個統治嘅方式咧，講老實話咧，打翻嚟嘅啫，即係所國家建立啊，大多數都係打翻嚟嘅， 喺 暴力之下嘅產物嚟嘅啫嘛。咁啊，點解會變到民主咧？咁好多時就因為大家啲勢力好平均，於是打嚟打去咧，打極都揾唔到個結果咧。咁喺呢個痛苦過程裏面就學到嘅。不如我哋即係傾啦，係咪啊？即係休戰啦，咁啊，咁啊，點樣去分配啲權利？你有啲，我有啲嚇。咁有一個起步之後咧，咁跟住你就經驗到啊，為自己咪蝕底咗啊，最初嘅個協議咁。如果唔係嘅話，覺得唔錯喎，咁於是咧啊，繼續合作落去啦，咁樣樣係咁樣學翻嚟嘅。即係民主咧，就係你要學習點樣容忍不同嘅意見。 怎樣學習和反對你的人或者持不同的利益的人是能夠共處，這個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至少有人提到說民主是一個妥協的藝術，是不 是？是一個妥協的個藝術，這個是哇又可以這樣說，可以這樣 說。在你剛才說的這個發展條件裡面，實際上在你的經驗裡面說，在香港的發展裡面，你怎麼看這個民主運動呢？ 即是香港的民主運動呢都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啦，即是如果我哋係回應翻即係上一個禮拜所講嗰啲嘢咧，就係佢唔係即係唯一個現象，或者唯一嘅工具咧可以達至民主嘅嚇。佢其實亦都係同政黨嘅政治啊、議會嘅政治啊、啲團體嘅政治啊，都係同屬一個所謂代理嘅機構，一種代理嘅過程。嗱，喺呢個過程裏邊咧，就係不同嘅人佢點樣投身咗喺啲運動底下咧，嚟到咧向呢個係社會咧係發出啲信息啊，就話咧嗱，我哋所主張所想達到嘅嗰個民主嘅制度係點樣樣，我哋點樣達到嘅話，俾大家知道嚇，你支持我啦，係嘛？咁支持我之餘咧，咁於是乎咧係咪因此咧，我哋可以得到呢個統治者嘅同意啊？咁從而咧，最後咧就係改進啊，我哋目前嘅嗰個管治嗰個制度啦，咁所以都係一種中介過程嚟嘅。咁呢個中介嘅過程咧，佢要係真係能夠成功嘅話咧。咁第一咧就要睇個資源嘅問題，即係嗰個運動本身佢有冇資源？個資源嘅最主要意思咧就係話，即係佢自己有冇自己嘅資源先啦嚇，佢嘅人力啦，佢嘅才能啦，等等啦，佢嘅組織嘅嗰個好壞啦啊。其次咧就係講社會裏邊咧，佢能唔能得到支持啊？社會上面啲人願唔願意花時間，願唔願意花力氣，願唔願意俾錢嚟到支持呢個運動所想？達到的個目的呢咁樣樣啊。咁第二個嘅嗰個發展嘅嗰個條件呢就係政治機會，即係喺一個非常之極權嘅社會底下呢冇可能有所謂即係民主運動嘅啊，因為呢你稍微有啲風吹草動呢就已經就已經打低啦，性命不保啊咁樣樣啊。咁所以呢個所謂政治機會主要就睇嗰個執政者當權者，即係當權者佢譬如內部咧係產生咗不同意見啊，所以比較進步嘅、比較保守嘅咁啊，接納呢個社會嘅意見嘅啊等等啊，或者咧就係、是、當權者佢嗰個鎮壓嘅嗰個成本咧係越來越高啊，佢不能夠係鎮壓啦，或者有啲外部嘅原因，譬如戰爭咁等咧，創造咗一個即係出乎意料之外嘅嗰個係條件嗱，咁呢個即係第二個嘅嗰個可能性。第三個可能性咧，係比較近年咧更加重視嘅，即係響呢個所謂資源之外、機會之外咧，呢、這個同文化同精神嘅嗰個力量係有關。因為通常咧，你即係響一個比較專制嘅制度要過到個民主嘅時候咧、你一定係少數嚟嘅，你資源咧比較差嘅嚇、你點能夠咧反弱為強咧咁啊？係一個最大嘅關鍵。咁於是乎咧。就呢個運動裏面嘅人啊，佢點樣無索？佢點樣宣傳？啊，佢點樣咧使到佢自己所諗、所想、所建議嘅東西咧，係能夠咧使到社會咧係有共鳴，使到社會啲人咧係明白有共鳴。呢、這個即係強調就係心理上面嘅轉變，你轉變到社會上面啲人嘅心理，嗱、咁就會製造到呢啲強弱嘅嗰個勢力嘅嗰個平衡嘅一個轉變。嗱，咁先至會有成功嘅機會。 咁即係我睇到你咁講法啲話咧，就係可能解釋咗咧，可能係進入咧，譬如話真正嘅實踐裏邊嘅政黨政治方面嘢啦。嗱，我哋咁講咧，係香港都未必真係算成一個真正嘅民主嘅社會啦，譬如，但實上我睇到喺其他嘅所謂成熟啲嘅民主國家，係就係英國啊、美國啊，或者甚至係台灣裏邊啦。發覺似乎咧就係政黨咧就唔係咁多嘅喎，譬如話美國只有兩大黨，英國我諗係有係即係保守黨、係工黨同埋自由黨係嘛，就係譬如話台灣就只有係國民黨同埋咧民進黨。咁但我哋喺香港而家咧似乎好多黨，呢好多黨嘅即係話 或者呢个系一个所谓多元主义里边一个现象，系好现象。但系实际上系咪啊？慢慢呢个所谓民主过程里边嗰时候啦，系要党咧系慢慢要慢慢就要系要系要发展为一个比较上系集中啲嘅，系要或者两党三党政治先系一个系会合理或者要系健康嘅咧。 我谂陈飞兄咧，你首先要脱离政党政治嘅嗰个关注先。 嗯， 无疑向我哋香港嘅民主运动里边咧。暫時嗰個政黨嘅個角色咧，似乎都仲係好重要。但係咧，我哋放眼世界嘅話咧，民主運動嘅主要嘅推動者咧，未必係政黨嘅。 係 響波蘭嘅話係一個工會，響捷克係一班知識分子，響呢個阿拉伯咧就係軍隊嘅角色。學生嘅角色，好多不同嘅嗰個社群嘅角色都有響度嘅。咁樣香港嘅民主嘅運動咧，政黨亦都係只不過係其中嘅一部分嚟嘅啫。有好多即係我哋所講嘅啲民間嘅團體咧，都扮演一個角色嘅。所以我哋係應該就係靈活一啲。去睇呢、這個即係香港嘅民主運動、留意多一啲咧，就係嗰個大局嘅嗰個係形勢係點樣樣，或者係唔知係咪離題啦。但如果大家留意呢個係佔領中環運動嚟講嘅話，佢係聲稱係一個民主嘅運動嚟嘅，即係民主運動裏邊嘅一環，係經過咁多年嘅民主運動嘅嗰個挫折之後出現嘅。佢嘅主體唔係政黨，政黨亦都咧刻意地咧希望咧唔同佢擺埋一齊，免得咧就係產生不必要嘅嗰個障礙。咁、你當然知道就係佢嘅主體係響邊度啦。 好啦，我諗我哋咧啱講到度咧，就要需要休息一陣間，然後翻轉頭咧，我哋就繼續討論咧，就係、一個嚟好重要嘅問題，就係、我想再繼續想請阿順基兄同我講下係香港民主運動嘅問題啊。 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嘉宾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荣休讲座教授关顺基教授。 好，休息過後咧，我哋再繼續係同阿關順基教授咧討論民主問題。喺呢集裏邊咧，我想咧就會比較上係集中咧，係因為關教授係喺理論方面、實踐方面咧，喺香港民主運動裏邊咧係點樣嗰種嘅角色嘅。我想繼續想請教佢啦。喺咁多年裏邊咧，尤其是近年裏邊啦，對香港民主運動裏邊一種嘅睇法，香港民主運動係咪有真係好大嘅挫折？佢嘅困難，佢嘅前景喺邊度咧？嗱，首先講係我哋嘅困難喺邊度咧？ 我的困难就是三方面的了。第一呢就是资源的困难。第二呢就是机会的困难。第三呢怎样去改变社会的想法，使社会更认识民主和民主运动的困难。那前者就是资源的问题了。香港的民主运动几十年来它的资源一直都是短缺的。虽然是就那个是绝对量来讲的话呢，这些资源都算是相对平稳，但是呢就不会有大的增长。有些时候我们见到可能有大的增长，譬如2003年的七一游行，这个是一次过的。好多嘅即係增長嘅嗰個場合咧，佢嗰個來源咧，最主要嘅咧係政府嘅嗰個施政嘅質素、施政嘅表現。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香港民主運動嘅嗰個活力啊，都相當大程度地咧取決於即係政府嘅管治嘅質素。 響嗰個即係市民對民主嘅嗰個向往嗰方面咧，係穩定嘅。 嗯 啊、但是就不是大 的增长。嗯嗯啊、你从那个即是刚才讲社会科学的那些调查呢可以是、嗯啊、求证的。第二个呢可能比所谓资源短缺更加严重的困难就是政治机会、 嗯嗯嗯 啊。政治机会之所以困难呢最大的问题呢当然就是中国的个因素、 嗯 啊。当中国未曾能够接受这个民主的那个理念未能夠接受呢個係政黨響民主制度底下嘅啊輪流執政嘅可能性，未能係能夠接受呢啲以上兩點對共產黨嘅嗰個領導嘅嗰個挑戰之前咧，咁、我喺一國兩制嘅框框底下，你要發展一個地方性嘅民主咧，係有困難嘅。從歷史經驗、其他國家經驗嚟講，唔係唔可以， 嗯 啊、但係咧就係、中央政府、中國共產黨係咪夠大方？佢咪放心？佢怕唔怕即係香港嘅民主實踐會影響到佢附近嘅管治？咁呢啲係即係好大嘅一個掣肘。 咁所以 咁其他嘅機會嘅問題咧，就暫時唔。 你講你喺中國問題裏邊講咧，我係感覺到有一個好兩難嘅喎，係咪？一方面你覺得是完全咧，就係會係順應個睇法，通常講右派一啲嘅，或者係啲建制派一啲嘅諗法。咁我諗喺呢個就要希望佢哋有啊，香港人會係可能香港政治裏面咧比較上係一個係順應佢哋大方向嘅領導嘅概念等等。但係呢方面咧，我哋覺得係香港人要揾自己嘅自主權裏面講咧，就唔能夠唔出現啲所謂對抗性嘅嘢。即係嗰種對抗同埋一個所謂聽話裏邊嚟講咧，點走一個平衡？點令到我哋譬如話中國政府要接受我哋咧？真係 呢個係好難嘅。事實上唔係香港獨有，即係所有歷史上面嘅啲民主運動，事實上都會面臨同樣嘅嗰個問題，只不過程度不同。多數嘅嗰個民主運動咧，都會內部分裂成為呢兩派，係對抗到底。或者咧就係、合作妥協、階段性、程度性嘅妥協，係等等嗱，咁、因而咧削弱成個嘅嗰個民主嘅運動。但係喺呢度冇呢個放諸四海而皆準嘅一個即係理論或者係建議咧，係可以提供嘅。 嚇、 一定係要因應咧，就是、當地嘅嗰個實際嗰個環境咧，好似一種政治藝術咧咁去拿捏。乜嘢時候就應該妥協，乜嘢時候咧就應該咧就係抗爭到底咁樣樣，一定要睇階段性嘅，因為呢個係一個動態嘅一個博弈嘅情景嚟嘅。 嗱、你剛才已經開始講就，你覺得係香港民主裏邊有三個困難啦。你第三個講改變社會，咁呢個改變社會點嘅困難咧？ 改變社會就係話我哋要係透過呢個講嘢啦、宣傳啦、社文啦。是同人哋開會啦、接觸啦咁啊等等去講解我哋呢個民主運動佢個目的係點，我哋係採取咩方法嚟到去達到個民主嘅制度嘅嗰個設計係點樣樣，係佢會點樣樣一步一步係發展等等，你要解釋呢啲咁嘅嘢。咁我哋喺過去嘅民主運動裏面，我哋第一個所碰到嘅咧就係、呢、這個解釋、呢、這個宣傳係多元嘅，即係唔係一個統一嘅解釋。第二咧，因為香港嘅嗰個媒體嘅性質，呢、這個運動咧越來越困難地咧，使到個解釋咧係能夠去得遠、去得深嘅。包括最近嘅嗰、那個所謂佔領中環嘅嗰個運動，佢要係去尋求即係新嘅嗰個係媒體，新嘅嗰個接觸嘅方法咧，去解釋咩叫公民抗命。 依、这個正正就係一個大問題喎，係咪啊？ 嚇，呢個解釋、宣傳、溝通都係一個困難嚟嘅。 因為大部分人覺得就話依、这個咁嘅運動裏邊講咧，就係話依個公民抗命本身嚟講咧，就已經涉及到係觸犯法律問題，咁就覺得依個係一個不應該支持嘅一個睇法。咁你覺得依個咁嘅即係民主嘅依運動裏邊依個做法裏邊啦，係對你嚟講係咪一個係合理嘅？係咪逼不得已先做嘅一個咁嘅方式咧？ 呢、這個事實已經好明白地 话俾我哋听咧，系一个即系迫不得已嘅一个发展。你哋大家可以睇睇，即系最初嘅创意者，佢系唔系即系我哋香港过去嘅民主运动里边咧嘅一个激进分子？唔系，佢系咪一个好高调嘅人？唔系。咁點解會向此時此刻佢會冒好多嘅風險？佢出嚟話我哋考慮下公民抗命咧。社會上面已經開始有啲唔係過去熟悉嘅社群，過去熟悉嘅人物咧，佢都覺得係唔得啦。我哋都要即係試下啲即係不同嘅嘢。社會係暫時係比較難接受嘅，未必就完全就係因為係明知可能觸犯法律。甘心去接受處罰而做呢個咁樣嘅策略，而係更多地，我估計暫時仲未曾有啲咩民意調查等等可以俾我證據咧。更多估計就話呢樣嘢咧，會唔會咧更加係觸及呢個係中央政府、中國共產黨嘅嗰個神經？點解咧？首先你講公民抗命，向我哋啱啱即係呢個國教嘅嗰、那個即係爭議嘅尾巴嘅時候出現嗱，咁你係咪即係唔做國民要做公民？係講公民抗命，台灣曾經係有過公民抗命嘅運動，咁你咪冒台灣後塵要將香港獨立咧咁啊？咁呢個咧就係、是。好多嘅香港人未必咧就係明白。 嗱，我諗亦都有個最後一個問題想問你，就係因為有時覺得咧，人話咧就香港唔係一個政治實體，所以一切嘅民主嘅運動裏邊，最後尾咧都一定咧係會落空嘅。呢個點睇法？ 我唔同意嘅，即係歷史上面係有反例。 嗱， 喺個專制嘅政體底下咧，可以係地方上面慢慢發展到民主嘅。 咁你覺得咧，就話我哋依個香港民主運動裏邊咧，其實嘅你覺得前景係咪樂觀嘅咧？ 前景就應該審慎地樂觀啦。因為我剛才講即係民主制度或者民主理念，佢個歷史上嘅意義咧，就歷史已經證明越來越多嘅地方咧，就民主係唯一嘅嗰個遊戲規則。 即係話我哋 呢個係大勢所趨。 咁即係話咧，我講翻轉頭就話，如果我真係會達到咧，係人民係所有公民咧係同意嘅社會嘅一個政治制度裏邊講咧，係最後尾達到我哋嘅所謂真係所謂幸福咧，其實民主係一個必須嘅一個係制度嘅，我一定要係推行，一定咧就配合其他，譬如我哋講嘅係法治啊，係我哋嘅人權等等嘅眾多嘅制度咧，就一齊推行裏邊咧，令到民主係可以實現嘅，係咪啊？ 我自己個人肯定係咁樣諗，我稱我自己係一個建構主義者，唔 係 一個樂觀主義者，唔係一個悲觀嘅主義者，而係。話我認為呢個理念係正確嘅，我希望香港人，希望中國人，全世界嘅人咧都能夠咧享受到民主理念嘅嗰個美好嘅果實啦。我唔能夠做任何嘅嘢，唔能夠做所有嘅嘢，但我能夠做咩嘢噶，我都會去做。 好多謝關順宇教授俾我哋一連三集裏面咧，係對民主嘅精辟嘅解釋，同埋咧係我哋嘅討論啦。我都當然我梗係希望就係關教授剛才最後尾講嘅，對於係民主嘅理念嘅最後尾實現咧，當然係好敬佩、好欣賞啊！多謝你，關順宇教授。 唔敢當。 哲學對談，鄭希輝編導，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